中国丹东金瑞成花金正瑞花温室总经理王东平及其一行，以总经理程秀燕为团长的丹东天瑞贸易有限公司代表团，以总经理张红春为团长的中国沈阳杰社博贸易有限公司代表团和中国延边天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祥国及其一行12号分别坐火车乘飞机到达平壤，参加第19届金瑞成花节。